但系呢度我想先提，我哋先提一提第十一节先。我想讲咗咧，即系异族通婚呢个问题先。第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咁你留意到咧点几点啊？侍奉嗰度咧系有几个点啊？即系原文里边系冇嘅。 哦， 咁即系话，好似咧神系唔中意佢哋异族通婚嘅，明唔明呢个道理啊？即系你啊，咁啊，因为你娶外邦女子，咁就唔啱啦，咁样。咁啊，但系你记住咧，嗰个嘅即系真正嘅意思咧，其实咧就译圣经嘅人已经加落去啦。其实犹太人都已经系喺血统上边咧有混乱噶啦。马太福音咧就耶稣嗰个家谱里边。嗱，傳統嘅家譜係唔會有女人嘅，但係耶穌嘅家譜裏邊咧有四個女人啊。第一個女人係邊個啊？ 玛利亚， 嗯， 玛利亚， 唔係喎，唔係喎，一路數落去嘅時候唔係喎，好得人驚嘅耶穌嘅家譜呢 路德， 唔係路德，呢個唔係第一個。听唔到，听唔到。 加马， 加马， 他马， 他马， 加马，唔系，唔系， 唔系。 大家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拉合啊， 拉合是生波亚斯，波亚斯生路德士，路德士生俄庇得，咁样系咪？有冇留意到？嗱，第一先嘅解释。聖經裏邊咧揀啲重要嘅人物，所以你佢分咗三段，每一度咧都係14個人名㗎。你有冇留意到？咁樣咧就其實咧就唔係一路生落去嘅，可能中間隔咗幾代都唔定嘅。大家明呢個道理未？所以點解咁啱次次都係14代咧咁樣？咁佢有特別嘅意思。但係至少有4個女人係唔應該喺嗰個嘅家譜裏邊出現嘅。咁就因為點解咧？就女人係唔屬於即係猶太人家譜裏邊應有嘅地位嘅，但係聖經特別加呢四個女人，呢四個女人都好特別嘅。拉合係做咩噶？陰公 妓女， 係啊，做妓女嘅喎。咦，即係耶穌嘅祖先咧係妓女嚟嘅喎。咁啊，仲有咧，另外一個都係麻煩嘅啦。咁咧就係喺第六節。大卫从边个嗰度生咗所罗门啊？ 乌利亚的妻。 系啊，你留意仍然系叫乌利亚的妻子嘅，你有冇留意到？即系佢唔系叫拔士巴嘅。咁咧呢一个系点样咧？呢、这个其实系谂住咧攀龙附凤嘅，因为皇帝召佢入宫咧，佢系冇拒绝嘅，某个程度。仲有一样嘢，圣经咧所讲，所以话死啊，唉。即係究竟要講幾多咧？如果講四次嘅話，我可以加長加多一次啊！即係馬拉基書， 好啊， 可以嘅，可以嘅， 唔係即係如果咁，我 加 就 多 可以 四 講 次 多 啦。 啲聖經嘅嘢啊，因為我驚即係當然四次我就要嗱嗱臨講晒佢咯，即係至少加一次啦，好嘛？OK，好， 加到年尾啊！ 我驚以為你只係定咗四次啊！OK，咁我可以講多啲啦。嗱，你有冇留意到聖經一路都唔講拔士巴嘅？系讲咩？乌利亚嘅妻子嘅，系咪好奇怪？呢个系咩咧？我冇机会咧，即系同大家讲大卫啊。其实拔士巴呢嘅妻子咧，其实都想攀龙附凤嘅。圣经里面记载一样嘢嘅，记唔记得头先我讲过咧？大卫系日头平西先起身噶嘛，啱唔啱啊？即系佢生活非常糜烂啊，大佬瞓到黄朝白晏先至起身，仲有就系冇去睇奏妾噶嘛，仲喺皇宫嘅平台嗰度咧，点啊？冇嘢做啊，悠閒啊嘛，你記住咧，悠閒咧就會產生問題啊。姊妹，你有冇諗下？你冇乜諗住要買咩嘢嘅？你去個 supermarket 啊，你唔係攞張 list 咧，你行去公司咧，你抽幾袋嘢出嚟嘅喎。你又悠閒閒就買多啲嘢嘅喎，唉，咁啊都好大件事嘅。好啦，佢悠閒地咧就見到有個女人，見到個女人沖涼啊嘛，佢就淫念起啦。但請你記住，佢唔係為咗要解決。真係嗰個情慾嘅需要，如果佢真係性衝動嘅話咧，佢後邊有好多後宮佳麗啊，咪即刻入去同嗰啲嘅妃嬪發生關係咪得咯？你記得聖經佢係要查嗰個人係邊個女人，然後揾人接佢入宮，然後咧即係同佢發生關係，係咪一段好長嘅時間啊？ 你有咩欲火都冧曬啦，已經啱唔啱啊？咁嘅時候好啦，但係聖經裏邊好特別嘅記載，有冇留意咧？讀聖經嚟聽，佢話到拔士巴咧，佢嘅月事才得乾淨。大家有冇留意呢一句説話？ 嗯。 讓我讀聖經，我睇漏咗呢樣嘢喎，或者睇咗你冇留意喎。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希望知啦。嗰陣時我就唔知嘅。原來月事才得乾淨，即係月經完咗之後咧，發生性行為嘅時候，呢、這個叫咩期啊？ 安全期。 係啦，呢叫安全期。嗰陣時我就冇知識，就將危險期當咗安全期，所以衰咗。我個仔係咁樣出世嘅，所以我仔叫 Theodore 就神嘅禮物啦，係喺危險期裏邊當安全期，真係黐線。原來月事完咗，咁嗰個嘅即係叫做咩咧？嗰、那個卵子仲未 develop， 仲未生到，即係仲未能夠形成噶嘛，所以咪安全咯。但係聖經特別提到佢月事才得乾淨，就發生關係啦。但後屘佢同個皇帝講。不過有了你骨肉喎，是不是很奇怪？如果我照常你推測的，是不是？你不要跟我說這個神特別安排給他的，不要玩了。那好了，但你還記不記得後來這個從淫亂而生的兒子呢？那大衛不是要想辦法的，又要去即是想叫拔士巴的老公回來的嘛，想著喂你上了前線那麼久呢，喂那當然是一回家當然會跟妻子有親密的關係的啦。點樣知呢個忠心將領真係陰公啊，死於忠心喎，唔肯翻屋企喎。佢話呢個係聖戰嚟噶嘛，我點會翻到屋企同個妻子有呢個温柔嘅時間咧？就瞓喺皇宮門口啊嘛。點解大衛叫佢翻去，佢都唔翻咧？大衛灌醉佢噶嘛。點解酒醉三分醒，仍然瞓喺皇宮門口啊嘛？結果就好無奈啦。大衛又點樣啊？寫封信，仲係叫佢自己親自攞去嘅，俾約押啦，又叫約押識做將佢整死噶嘛。後屘咪讓佢喺前線咪死咗嘅。咁佢死咗之後咧，佢係寡婦啊嘛，所以大衛娶佢咧，娶寡婦係合法嘅喎，你明我意思啊？即係好啦，佢合法啦，但係個仔後屘咪做乜嘢啊？ 死咗 嘅，佢點樣祈禱都死嘅喎，神好似好殘忍咁，係咪？好啦，但係你唔好忘記後屘大衛嘅承繼人係邊個？ 所羅門。 所羅門 ，所羅門嘅媽係邊個啊？ 十八 ，是不是很奇怪啊？但是因为他已经是即神审判了，还有他娶他是合法的，但他杀人的丈夫是不合法的，明白我的意思？但是神都怜悯了。OK， 那同学们解释了。那你耶稣的家谱有一个就是妓女，有一个呢就可以说是背夫行淫的拔士巴。那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谁？近一点了。仲有一個女人係邊個？ 俄比德。 唔係俄比德。 俄比德有出現咩？同俄比德有關嘅。 俄比德 唔係俄比德。 路德 咯。路德咯。 係啦，冇錯啦，就係路德啦。咁咧就路德啦，就係喺波亞斯咧，從路德氏生俄比德啊嘛，係咪？ 嗯。 咁咧就路德係咩人嚟噶？ 摩押人 即是不是猶太人來的了，即是說這班的猶太人裡面其實有外邦通婚的了，還有拉合也不是猶太人來的，是耶利哥人來的，是不是？ 嗯， 即是說其實在耶穌家譜裡面呢都有異族通婚的。那我們看回馬拉基書了，馬拉基書那裡就說呢，喂，你們犯了一件的錯事，就是娶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那神這件事的時候呢就是怎樣，他說到就是將公物獻給萬軍之耶和華，都必從雅各的帳幕中將它剪除。看得到，那就好像表面呢就不可以呢跟外族通婚。但是現在我們大件事了，即係我哋喺美國或者喺英國，我哋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啊，即係或者你嘅孫咧，好可能就一定即係九成都係可能娶或者嫁外國人嘅喎。我當年咧，我同我太太講，而且因為呢度可以再延續落去，我講多啲閒話啦嚇。咁我同我女咪嚟英國讀大學嘅，咁我睇到佢啊讀書啊，唔好亂咁拍拖啊，拍拖都唔好同外國人啊。 咁我同我太太講嚇，咁你都有種族歧視喎。咁我太太冇諗，好啦，不過唔好同印度人啦、啊。咁啊嚇，我話都點又係印度人好鬼臭嘅咁樣。不過印度人真係好鬼大陣味嘅。我女畢業嘅時候咧，我就去睇佢畢業禮啦，就租咗學校宿舍。點樣知我白俾咗三日錢啊？因為嗰個宿舍係啲學生住嘅，好肯定係印度人住。一入去咧，哇！我差啲中毒而死啊！即係嗰啲味咧，仍然係好犀利嘅。我哋買啲清新劑噴都噴唔到，終於我要瞓翻個氣墊牀，瞓阿女間房嘅地下。但我係俾咗宿舍錢嘅。咁好啦，嗱，我係想講聖經其實冇否定你唔一定唔可以同外邦人結婚。呢度嗰個意思就係、是。你是跟什么呢娶那些外邦即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其实是信仰才最重要明白那个道理、 嗯、 就不是国籍的问题我要先解释这件事先、 嗯、 路德他跟随耶和华所以他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是不是即也都是耶稣的先祖拉合是耶利哥人来的都是外邦人来的还是妓女但是他因为尼大去相信耶和华神嘛所以他无生命危险都保护住了几个探子呢其实呢现在就应该用国安法拉了他的了已经那的时候呢即他就是怎样呢他就是外邦人但是神都接纳他甚至神是会利用一些外邦人的记不记得有个叫以利亚以利亚后来即是、基立溪旁呢啲水母嘛神叫佢投靠一个外邦嘅寡妇喎係咪即係佢屋企嚟去住喎以利亚都好惨喎大佬要食软饭啊喂你投靠都投靠有钱人啦仲投靠个穷寡妇添。咁但係就去推罗西顿啊一个撒勒法嘅寡妇嘛耶稣都赞赏呢个寡妇嘅但佢係外邦人嚟嘅係咪仲有所罗门建圣殿嘅时候呢佢起用一啲技巧的工匠啊，有日人咧，佢屋企人系咩啊？系混血嘅，系外邦人嚟嘅、哦。保罗有一个儿子，即系当佢系仔咁个，嗰个叫咩名啊？ 提摩太。 冇错，提摩太。提摩太个老豆系咩人啊？ 希列。 希列人嚟噶，系混血儿嚟噶。咁所以你留意到咧，就绝对唔系咧，即系一啲嘅。即系外族人唔好，我一个好锡好锡好锡嘅属灵女儿啊，咁样咧就由细凑大嘅，咁啊但系已经离开咗香港好多年噶啦，喺澳洲读书就识咗一个外国人，仲系咩咧？仲系印度人添，咁咧就结咗婚，咁而家喺新加坡，但系好好啊，喺母亲唔系父亲节嘅时候咧，佢喺新加坡寄咗啲礼物俾我，知唔知系咩礼物啊？拉沙面啊，阴公。是那些面呢個郵費是貴過那包面的那四包那三面呢但是郵費是很貴的但是他很疼我那他的丈夫是很愛主的那沒問題的即那時他都很害怕跟我說的時候即是問後來他吞吞吐吐說他拍拖了我覺得當然好了 不過是印度人來的那 OK 啦只要他愛主就行了哇他感動到哭即是我而家懵懵地啦，我後邊嗰啲相咧，即係嗰個書櫃上邊，你記得咧，就係佢同我做嗰啲嘅相，即係我好錫呢個女兒。咁我亦都有個會嘅，亦都好錫嘅，同我係同學嚟嘅，就嫁咗俾個澳洲人。但呢個澳洲人咧係專門幫教會做工程，甚至係唔收錢嘅添，係好愛主嘅。咁所以唔係再講一次啦，唔係血緣嘅問題，係乜嘢咧？是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刚才我讲君王的时候引用了所罗门啊所罗门是一千妃嫔的结果是那段经文我们没有详细读出来但是打出来的嘛。他是跟随了那些人来但是去拜偶像咯是令到国家的衰亡咯。所以请你记住了第一就要搞清楚等大家了解了即就不是异族通婚的。好那现在呢就分享画面。咁样就睇到关于婚姻呢一样嘢先吓。好，咁大家咧嚟到系去听我嚟到系去读出，即系呢一段嘅圣经先。佢话到，头先我哋已经睇到啦，犹太人行事诡诈啦，由第十三节读起，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好冇？十三到十六， 我请头先系请边个啊？啊，真系13-16节，同我哋读呢段经文啊嘛。要着灯喺呢度开始黑嘅，你今日请边个 读啊？ 啊，真系先。Alice 可以唞唞啊嘛，头先要我哋读。OK， 好，马拉基书第二章13-16节啦。 Jenny 啊嘛。是不是 Jenny 啊 ？Jenny 系 Jenny 啊！ 我读啊，13-16节， 记错咗我熟名啦 ，Jenny。 紧要啦，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吗？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1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啊，够啦！虽然好快咁读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呢段经文里边成日出现咗？一个嘅词语系咩词语啊？知唔知啊？ 鬼诈， 鬼诈， 冇错，大家记得鬼诈。咁另外有一句说话都会重复，就是、保守你哋嘅心吓。好，咁我哋咧要先了解咗咧，原来我哋基督教信仰里边嗰个爱咧，就唔系净系讲感觉嘅，净系讲感觉就好大件事噶啦。你结咗婚20年、30年，你会唔会每一日一见到你嘅配偶嘅时候，佢放工翻嚟就 ，Hi， honey， 你好啊。如果你日都係咁咧，你肯定精神有問題，一 係 應該你而家食咗嗰啲藥丸，一係就有，一定係有鬼詐，即係扮曬嘢係咪先？冇可能嘅，即係坦白講，你嘅配偶同結婚20-30年咧，已經唔係嘅就係靠個外貌、靠個身材、靠性去維繫噶啦。咁原來基督教嘅信仰嗰個愛咧，係往往係以理性作為基礎嘅。咁我哋要去探討啦。咁第一點咧就係佢點樣稱呼嘅妻子或者丈夫咧，係叫盟約之妻，係盟約。好啦，有多人咧就即係特別基督徒啦，佢結婚嘅時候就要喺禮拜堂行婚禮啦。咁但係點樣喺禮拜堂行婚禮咧，就唔係因為啊可以拍 video 啦，可以唱詩歌啦，啊有咩唱詩歌嗰啲人多數叫咩啊？嗰班人叫咩啊？ 詩班。 係啦，我已經再。提咗大家唔好再叫詩班，係叫詩歌班。詩歌班好啲，因為詩班係死咗咧，喺個皮膚出現嗰啲嘢，嗰啲叫詩班嘅。咁啊，所以咧，你叫做詩歌班啊。OK， 好啦，咁啊有詩歌班唱詩啊，可以有牧師講道啊，或者即係又可以做好多嘢啊。婚姻註冊處冇咁多時間俾你搞呢啲，唔係呢個意思。最重要其實係咩咧？係立約。在神和人面前有立約，即是一對的年輕夫婦或者即結婚那些就互相的許下承諾的嘛，我要一生一世愛你，我要忠於你，無論健康疾病富有貧窮我都是要跟你在一起的這樣。所以你留意到原來呢，他們對自己盟約的妻子呢做得不好的時候呢，他說到我不會預立你的祭物，因为他的眼泪已经遮盖了那个的坛了。当然这个是夸张的讲法，因为那些坛不是你家以前拜菩萨的香炉，很大的个坛，十二嚿大石来，但是他组成的，明白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好，神都不会悦纳的，所以是叫盟约的妻子。原来婚姻是跟神和人缔结盟约，那在礼拜堂行婚礼呢，你哋雙方嚟，但係去許下盟誓嘅時候，神喺你中間嚟去做證。如果我哋咧，即係嚟到毀約嘅時候，就好大問題啦。英國其實唔係咁好嘅，所以有啲香港人而家做得唔好啊。 佢哋咧即係要租樓咧，或者咧即係買樓咧，睇啱個樓盤咧，嚇、啊、好好我買噶啦。但你知唔知原來呢度係唔使落訂嘅？美國係應該唔會嘅係嘛？美國買樓咪要落訂嘅？ 要。 英國唔使㗎。係啊，佢唔使住㗎，你咪可以傾咯，即係繼續傾，然後做簽約，然後先至落訂。於是有啲人係壓咗幾個盤嘅，咁啊到某個盤，咦？即係呢個仲好，咪放棄曬前面嗰啲咯。所以而家咧就令到有啲嘅人係反感嘅。但係其實我都落訂係應該，一你話啱咧，唔該你至少落訂。如果你唔要嘅時候點啊？好簡單啦，殺你訂金咯。咁然後仲要點啊？賠佣金啦，賠雙份啦，即係違約就有問題啊嘛。咁所以你留意到原來婚姻係一個盟約嚟嘅。如果你違約嘅時候咧，其實你對你嘅配偶不忠，亦都係對神不忠咯。所以神就話到：喂，呢個係一個你哋離棄咗年幼嘅配偶，忘記咗神嘅盟約。所以如果你係基督徒嘅時候，你結婚嘅時候，你應該係許下咗呢個盟誓嘅。對婚姻不忠就等於對神沒有失信，呢個一個好大問題啦。好啦，而且舊約裏面神係用婚姻同我哋建立關係嘅，即係我哋大家新約就好熟悉啊，我哋係新婦耶穌係新郎啊嘛。原來舊約都係用婚姻同子民類似建立關係。但是神不是说你信了我的时候就一帆风顺事事顺利飞黄腾达，神不是用物质来吸引我们的，神是用什么来吸引我们的？好，请你跟我们再读出何西亚书第二章第十五、第十九节。 哇，何西亚书第二章， 在 screen 上有了。 哦，是何西亚章第二章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看到神用什么来带去吸引我们呢？不是有丰富的物质，而是用他美丽的本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而且这个永恒的契约是很宝贵的。神很爱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读圣经会看一下经文，可不可以用一些很诗意的声音跟我读这段经文？麻烦你第九章第十节， 好诗意的何西亚书九章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的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疏熟的果子。 OK， 好了，我遇见你们的以色列了，好像葡萄在旷野，好像很简单，是不是？但这个好诗意的描绘来的。大家去過以色列未啊？有冇去過以色列啊？即係舉下手俾我睇下，有去過先舉手好。一個啫喎，我睇 三個， 四個啊 ？Karen 咧？ 哦，四個。 Karen 未去。 OK，OK。 Karen 未去。 本來舊年噶嘛，應該舊年我會帶有一個團啊，即係好勁噶，一百人啊，係你哋美國嘅馬咪有班弟兄姊妹啦，紐西蘭有廿幾人啦，即係有唔同嘅地方啦，澳洲啦。反而香港沒有，差不多一百人跟我去以色列的，怎麼知道因為疫情的緣故而沒有了這個團，我希望有機會再帶你們去。好了，曠野和沙漠是很不同的，曠野是一些怪石嶙峋很矮的樹仔，這些叫 bush。 那葡萄是要怎樣的？大家知道你看到酒莊呢，葡萄是要找人悉心栽種才有葡萄的嘛，葡萄是攀藤的嘛，是不是？他只說在曠野見到葡萄喎，點可能啊？咪好驚訝。不過仲有，我見到你哋嘅列祖如同無花果樹上春季初熟嘅果子。話我啱啱一月嘅時候嚟呢一度，仲係凍得好緊要嘅。咁我而家住呢地方有個細細地嘅花園，有兩棵較為高啲嘅植物。最近先發覺原來咩嚟咧？先知道原來係玫瑰花嚟㗎，好靚啊！開咗好多玫瑰啊！但我之前不知道它是玫瑰的，但是到差不多是春天的末期、夏天的初期呢，才有那个的花粒出现，跟着然后才葡萄盛放。即是说果子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收成的，应该是秋季才收成的嘛，是不是？他说我在春遇见你们的列祖好像无花果树上是春季初熟的果子，是没可能的，即是说好可爱，是不是？我们怎么可能相信神见到我们这么嗨呢？好，我们又再看多另外一节的经文，哇，这个很宝贵的，这个一起读，这个一起读， 是我很难相信的，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 Jenny 带我们读出。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啊，是不是好奇妙啊？真系，你点样能相信神见到我哋咧好 high 啊？我自己咧，即系好开心嘅。不过啲开心要付代价嘅。嗰阵时，我每次探我啲孙啊，每一次揿钟喺知道嘢嚟咧，好令你窝心啊！我好咿哇哇，好兴奋嘅。点解咧？因为我次次都有嘢买俾你食啊，又或者即系买玩具俾你噶嘛，记唔记得啊？我讲私隐忘报咧，一次我买鸡蛋仔俾你，喊住闹我噶嘛，我做乜唔买鸡蛋仔俾佢啊嘛？记唔记得啊？系啊，即系佢一听到爷爷嚟咧就好 high 噶啦，因为知道点解啊？有礼物。喂，今日神见到我哋，喜乐而欢呼，有冇可能嘅一件事啊？仲有系背后默然爱我哋啊！你睇，原来神对我哋系咁有感情嘅，即系见到我哋好似葡萄喺旷野见到无花果树上初熟春季初熟嘅果子。嗱，今日查完经之后咧，夫妇之间都希望你哋可以分享一下，特别太太敲问又好，质问又好，好用爱心问佢都好，你讲咧？你第一次见我嗰阵时咧，你有咩嘅感受啊？我俾你嘅印象系点啊？我惊为天人啊！未人见过咁嘅你啦，所以咪好中意你咯，系咪？即刻谂一谂，你嘅配偶第一次见到你嘅时候系乜嘢嘅感受啊？喂，我师母咧，我第一次见佢嘅时候咧，发觉，好乖哦，即系靓不特止啦，坐埋边好静哦，静到咧好似咧若兰咁样哦。呢个若兰啊，台湾有一套电影啊，叫《哑女情深》啊，嗰个哑嘅人咧就叫若兰，你知唔知啊？哇！呢个《哑女情深》呢套戏未啊？可以上网查嘅，你 Google 啊，《哑女情深》即系嗰啲咩琼瑶嗰啲电影咧，哇！我发觉咦，好正喎，啱喎，即系嗰时我就开始留意佢啊，半年之后就开始追求佢啦，即系继续去观察。即今日，但系我哋点可能相信神爱我哋系咁超然咧？冇得好讲。但系原来圣经好清楚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原来唔系靠我哋有咩好处吸引神，神唔爱我哋唔得，系乜嘢咧？原来神嘅恩典啊！所以呢段嘅婚姻关系咧，就系神嘅恩典同埋爱嘅彰显，呢个系好重要嘅。好啦，咁呢个神同我哋争论。好啦，佢话到婚姻上边你要好小心，佢话要谨守你嘅心，系咪？要谨守己心。咁但系我哋又搞错咗啦。点解头先我讲咧？我哋冇可能咧，每一次见到对方嘅时候咧，都好 high 噶嘛。即系你嘅感情一定可能会即系归于平淡嘅。好啦，原来犹太人嘅心，记住，绝对唔系指感情。犹太人嘅心系指到。思想理性，所以律法话到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嘅神，系咪？心系乜嘢咧？就系你要认识神系点样。原来神系尊贵、荣耀、公义、圣洁，即系满有怜悯嘅神啊，值得我哋去信任嘅。所以心系理性，尽意我要立志跟随神，尽性性就咩啊？感情啦，我要。爱我的神，尽力就行出来。所以原来犹太人所讲的心是什么呢？是理性。那今天原来我们一开始已经讲，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理性作为基础的。那现在马拉基书那个又讲了，他怎么讲呢？他神有能力做多一个人给亚当，是不是？但神只是做一个人给亚当而已，就是要人有什么虔诚的后裔。即是说神所定立的婚姻制度最基本是什么呢？当然后来有人离婚的，即是律法书里面也有离婚的。但是神最基本的婚姻制度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那就11月11日什么日子？ 光棍节。 係啦，大家淨係叫光棍節，即係陰公。其實我唔知道美國有冇啦，香港都推行咗十幾年啦，都唔係好多人記得。原來我哋十一月十一號就叫夫妻節啦。夫妻就好似咧對筷子咁樣咧，兩條一筷子係要兩隻筷子先可以一齊做到嘢噶嘛，係咪先？即係要平等嘅。所以咧，我哋就定咗十一月十一號咧就叫夫妻節，就咁解啦。嗱，呢個就係你嚇、啊， 我生日嚟喎， 你生日啦。恭喜你啊！咁樣 都係啊。 咁咧就呢一度好重要嘅係咩咧？就係我哋以理性作為基礎，甚至到我係咩咧？建立呢一個婚姻嘅制度。嗱，今日有陣時我哋失去咗呢個理性基礎就好弊啦。好，以弗所書第五章第五節係阿 Jenny 同我哋讀出呢段經文好冇？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这里很清楚讲到，如果淫乱的人呢，犯奸淫的人呢，是如果特别他没有悔改的话呢，是进不到天国的。我呢就很喜欢在圣经里面呢就夹了一些的东西给我们成为自己的提醒了。譬如这套电影的 poster 啦，即会有不同的一些提醒啦，还有这个是王明道先生的相片，他是为了信仰而受苦，坐监几十年的嘛。后来出来的时候已经行不到，而且差不多盲，就提醒我自己要忠于我的信仰。还有一篇我过了交的是怎样呢？是东方日报，他的新闻我剪了下来过交。那张相是这样的，那人是这样揸住，很无奈很茫然地望着前面。那个是克林顿，他一句说话很简单，意思就是短暂的欢愉带来呢很多的受罚，因为他跟那个什么 Monica， 是不是叫 Monica？ 就是那个秘书呢，就是搞坏的嘛，是不是？现在刚刚英国那个卫生大臣又是衰了，就是现在辞了职了，就是那个卫生大臣。可能你短暂的放纵，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说到淫乱的，原来在神的角度里面呢，是得不到这个的即是慰份的。咁你敢唔敢为咗短暂肉体上面嘅所谓嘅欢愉带嚟嘅系一个无限嘅痛苦啊？因仲要讲唔系净系天国喎，系影响你嘅家庭噶。咁所以你留意到今日咧，好多人咧将啲罪恶咧就美化咗佢。哎呀，佢喺度食软性毒品喎。咩叫软性毒品啊？有啲硬嘅毒品咩？毒品就毒品噶啦，对自己身体冇益噶嘛，系咪先？好啦，哎呀，佢有分爱情喎，讲到咁浪漫嘅。在婚姻以外一段感情、这个怎么叫婚外情、通奸、奸夫淫妇狗男女，我们现在觉得这些说话 太难听了，不应该说，是不是？但是严重就严重了。所以原来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轻了那些罪，我们呢美化了就有问题了。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会试一下，哎，我没吃过山埃，让我试一下山埃是怎样先。山楂饼你吃啫，山埃你唔敢食噶嘛？点解啊？因为你知道山埃系乜嘢啊？吃毒嚟噶，会死嘅，一食就死噶嘛。啲后生仔咧饮咳药水啊，当系啲兴奋剂啊。哇，饮咳药水好嗨啊！已经未试过饮强水，试下饮下强水先。有冇人会咁样饮嘅？唔会，因为知道强水咧系会拉烂你啲肠脏啊，会死噶嘛。即是说如果我们看那件事很严重的，就不会随便的你有犯错咯。现在香港都是的，那个婚姻是很失败，这些不说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即是你理性作为基础。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有婚姻之外不好的感情，不单单你不能够入到神的国里面，还是跟什么跟第三者有关。这个第三者是指什么呢？好，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先再读，我们读一次。 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做多人，他不是单做一人吗？为何只做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这里是很清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一个和谐的家庭，你的儿女的成长呢都会是容易好一点的。即如果他的关系不好，儿女就很糟。很实质的一个例子， 當年我在大埔開的教會呢，其實我們有三間教會都是做社會服務中心的，很多年輕人下來的，我們給他們玩電腦啊，給一些遊戲去玩啊，那些卡 game 啊或者什麼啊，這樣我們就寧願他們來教會玩，然後我們踢他入教會就好過去基普打機被人踢入黑社會嘛。還有就是這班人很熱心的，我們十點鐘三門他們都不走的，跟住我哋要執翻啲嘢噶嘛，執翻好曬個場地咧，佢哋係好樂意幫手執翻啲場地。到十點半啦，執好曬啦，依依不捨即係要焗住翻屋企啦。咁點解咧？原來佢哋唔係好想翻屋企，佢住嗰啲公共屋邨係好細嘅啫，三百零尺咧。父母咧成日困獸鬥啊，老豆老母咧成日嗌交。但去到一嗌交咧，有時攞仔女就出氣噶嘛。你有乜有時嗌交，你都會攞仔女出氣噶嘛。個阿媽係嘛？看看你啊，衰仔，始終你老豆啊，正衰樣嚟啊，咁樣個老豆呆咗喎，個仔都呆啊嚇，老豆個樣咁衰，點解你會嫁俾佢咧？即係偉大啦，係咪先？咁跟住個老豆梗係唔憤氣噶嘛，係啊，個仔衰啊，似我啊個樣，但慘不過個格仲衰啊，似你啊衰格嚇，咁又嚟，咁個仔就喺度諗，關我乜事啊？不原來我翻屋企嘅時候，可能你哋嗌交就成為磨心，咁咪唔想留喺屋企咯。他就想快走咯，你明白我意思？他就出去外面玩咯，可能群組壞人咯。我教會很不幸，很多這些情形產生。我寫的博士論文就叫做怎樣去牧養離異家庭的青少年。這本書是我在劍道神學院，就是我讀我博士學位的時候，就是那一個的論文來的。咁咧四百幾頁，咁咧最感恩係點咧？圖書館啊都買咗，我唔知道有冇下架而家嚇。咁咧我係講點樣牧養 broken family 嘅年青人，係12歲到19歲，因為呢個時候啱讀中學啊嗰啲嘅關頭好緊要，40幾萬字。點解？因為當時我牧養嘅教會好多後生仔都係嚟自破碎家庭，好不幸。有一個嘅後生仔20幾歲，因為後屘羣咗黑社會。就吃那些軟性毒品，一天跳樓死了，但他就是來自破碎家庭。那不詳細說，即是說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很簡單，爸爸媽媽鬧離婚，13歲的女兒要割脈，即是很想用死諫，這個是無謂的。那我們怎樣可以保持一段好的婚姻關係呢？我們是要數恩、數愛，是數算對方為你付上那些。很簡單，年青夫婦可能你要創立你的事業或者很多事，你的配偶怎樣幫你呢？我是喜歡開方的，我第一間教會是宣道會，由零開始。當時我還未結婚，一年之後才結婚，我的女朋友即現在太太呢，由深水埗，那時交通很不方便的，坐車入元朗啊，幫我手搞補習班，帶領小朋友信耶穌，教主學做團契導師。到我第三間教會就是開明恩堂，又是由零開始。佢同埋嗰陣時，我哋人工好低，我都要靠佢嗰個嘅工資維持屋企嘅生活。喂，今日我好感恩啦，生活好咗好多。我太太都冇做嘢，咁但係我唔會忘記嗰個恩情啊！你要數算對方嘅恩情，呢個係好重要咯。仲有就係我哋要有個聖潔生活啊嘛，因為耶穌基督話到咧，將來啊，佢會迎娶我哋嘅。我们辛苦有没有自己预备好穿光明洁白的衣服，你都是去等候他来迎接呢？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铭记神和人给我们的恩典。原来我们婚姻上面有挫败，神话到你就算去奉献啊，但是我都不会悦纳你们的贡献，是不是？因为你们用诡诈对待你的妻子。诡诈是什么意思？原来诡诈就是一件的外衣，然后套上你的身，跟着呢，你其实你里面那件内衣呢，可能是很污糟，可能烂融融，但你看不到的，你明白那个意思吗？你外衣盖住里面那个，这个原文的字就是这样解了，就是诡诈，你掩饰。你留意到圣经是非常的好的，很有心理因素。神话到谁也不可以用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跟着忧戚的是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跟着又说你要谨守你的心。首先是什么？诡诈。 当个婚姻一出咗问题，可能嗰个其中一方有第三者啦，开始同佢有来往啦。咁你嘅枕边人梗系会知噶，有嘅察觉有啲唔同咯。喂，乜呢排咁夜翻屋企嘅，做咩事啊？咁嗰个配偶唔会同讲，冇啊，我谂住飞你啊嘛，顶你唔顺啊，所以因为有第三者一定唔会嘅。你知唔知而家做嘢好辛苦嘅，而家好忙噶。你估好似你屋企噶嘛？哇，咁就翻嚟就可以攞家用噶啦。要做嘢噶嘛，又要应酬呢、這个，要应酬嗰、那个，好辛苦噶。系佢真系好辛苦，要应酬嗰个 Mary 啊嘛，或者阿 Rose 啊嘛，啱唔啱先？咪用鬼诈咯。好啦，点不知佢一日去真系冲凉，叮当咁、那个仲、那个妻子或者丈夫即系睇到嗰、那个，咦？哇，都有啲情欲短信嘅啦。咁就后屘。再掃落去睇到嘅時候，跟住就質問佢：點解你會咁？你仲呃我咁樣嚇？你睇我電話，你有冇搞錯屎啊你？咁跟住就咩啊？強暴對待配偶咯，啊唔係淨係妻子噶，今日有啲妻子係用強暴對待自己嘅丈夫噶。不過我哋男人就少講嘅啫嘛。咦 ，Alice 做咩你隻眼瘀咗嘅？啊冇冇撞親啫，好嘅冇嘢冇嘅，可能係俾我老婆一嘢西埋嚟。卜卜到隻眼腫曬都講話冇事啫嘛，因為我哋男人就係咁樣嘅啫嘛，係咪先？雖然唔係單單弱妻嘅，有弱夫嘅，不過就好唔公平咯。香港有個地方係俾嗰啲被虐待嘅妻子咧去寄宿嘅，但係冇一個地方係俾被虐待嘅丈夫咧去寄宿嘅，所以對我哋嚟講咧係好痛苦㗎呢樣嘢。OK， 好啦，所以你留意到佢話用鬼詐對待妻子，後屘就用暴力，最尾就休妻，好不幸地咧。呢啲嘅事情都發生喺我屋企裏邊。 嗯， 我屋企我啲細佬妹全部離曬婚，冇一個完整嘅家庭，好不幸。佢啲仔女都好不幸，即係除咗我大細佬啲仔女，因為我個弟父好好帶咗個美國，咁而家好好啦。但我最細嘅細佬嗰啲都係好慘。咁我哋點樣嚟到去維持一段好嘅婚姻咧？嗱，有幾點想同大家講。第一，頭先講數算恩典啦。第二要感受對方的情懷，即是頭先我講緊道嘅時候咧，好好啊！我太太都叫我個女咧，即係我太太做嘅，叫我女咧，蒸咗杯茶上嚟俾我飲啊！咁呢個你咪好感受心咯，喂，對方都會好 care 你，可能一個嘅好簡單嘅一杯茶，咁你都要去感謝，冇諗住即係。唔使做，而家俾咗家用你啦。嗰唔係你嘅工人嚟噶，你知唔知啊？好，仲有就要緊守己心啦，要小心，知道如果我一犯錯，喂，其實每一個做父母嘅都好想兒女尊重你噶嘛，即係孝敬你噶嘛。但係如果你親手破壞你自己嘅家庭，你嘅兒女係唔會尊重你噶，佢會好嬲嘅。要為一個陌生人或者第三者抌低我哋，唔理我哋。咁嘅時候，佢就唔會尊敬你，所以我哋一定要喺思想上面有好嘅準備。咁跟住點咧？要拒絕誘惑。點樣叫拒絕誘惑呢？就係逃避引誘咯，唔好擺自己喺嗰個困，即係處境嗰種咯。嗰時我住大埔咧，咁咧就因為我成日都企喺度講道啦，同而家坐喺度講道真係好唔同。咁我好攰嘅，咁我又重喎，過200磅嗰陣時。咁我就一定要翻大陸按摩嘅，因為大部分翻去深圳咧，即係羅湖嗰度咧，15分鐘就快過我出九龍。但我從來唔會一個人仔按摩，一定同我太太、師母唔得閒咧，唔想去咧，就同我個女或者同我仔一齊去。而且我哋仲係同埋一間房添，即係免得有出錯，你明啊？我試過一次咧，好深經驗，好多年前啦，同埋外母去咧，即係去嗰個嘅羅湖城啦，咁啊行公司啦，我梗係冇忍啦，梗係唔想行啦，咁咪咩咯？咁我自己走去，我中意睇書噶嘛，同埋睇影碟噶嘛。咁唔知道大家見乜羅湖咧，咪間叫香格里拉酒店嘅，對面有啲細嗰啲嘅鋪頭仔噶嘛。我行嘅時候點知有一個女仔，其實好年輕嘅，走嚟主動嬲我，開一個好低嘅價錢，去同佢發生關係，哇嚇到我啊！我講嗰啲唔啱或者係唔係真實嘅事。你知我點講啊？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好驚啊！係我唔得噶咁樣，我走都走唔切。咁我即刻走過對面香格里拉嗰度，點知我仲衰，前門拒虎，後門進來嗰邊仲多。 不過啲人年紀大啲嘅，又去走埋嚟，我明哥，誒我唔得嘅，我唔得嘅咁樣。哇！我即刻走去揾我太太，同我外母話：呢個唔係叫老城啊，呢個叫罪惡之城啊！話我走一走出去之後，已經好多人驚啦，一定要黐住你啊，唔得嘅。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啊？所以點解有陣時啲人翻國內做嘢咧，好危險啊？因為嗰個太多誘惑，但我哋要拒絕誘惑咯。但最重要就係一個好嘅基礎，就是、要樂於溝通，呢、這個係好重要。即係如果大家仍然唱《沉默是金》嘅時候咧，即係 Silent is Golden， 咁就已經死硬了。我哋夫婦之間一定有好多嘢傾噶嘛，你唔一定係傾兒女，傾下即係社會嘅事啊，或者咩嘢。咁點解我而家咧，即係嚟咗英國之後瘦咗20磅咧，廿幾磅我瘦咗。咁點解咧？以前咧，我喺香港一年都唔會食10餐飯嘅喺屋企，我一定出街食飯嘅。咁點解咧？其實我好著緊溝通，因為點解咧？傾偈。咁我哋兩個人食飯可能搞一輪，不如出街食飯，我至少可以坐喺度半個鐘至九個字，大家可以有偈傾嘅。夫婦之間一定要溝通。仲有一樣嘢，最後想講。要保持一個好的關係，一定要跟神建立關係。我們夫婦俩都很恆常，晚上睡覺的時候會去祈禱的。我們去禱告就讓神介入我們當生命當中嘛，即有一節經文乜沒有打出來的，作為結束啦。那就彼得前書的第三章，丈夫非常喜歡聽這段經文的。他說你們在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為他比你軟弱，是不是？妻子軟弱過我們，所以呢與你同一齊你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就要敬重他，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障礙阻礙。這個是彼得前書第三章的第七節。那些婦女當然很興奮呀，比你軟弱，是啊，喂，你認你弱就可以，其實你認弱呢是有著數的。哎呀，我弱過你的，我不行的，你上去跟我拿這些東西。哎呀，我弱過你的，我不行的，你跟我揼揼這個板。我們男人就要做這些東西。但你留意，今天妻子要我們比我們軟弱的嘛，但他怎麼說？你要更加，更加什麼？敬重他，要尊敬重視他。如果你是老闆，清潔工人見到你，當然要肅然起敬，鞠曬躬啦。冇理由個老闆走去同個清潔工人主動打招呼嘅，係咪先？你使乜敬重佢啊？但係呢度聖經好清楚講，你妻子比你軟弱，所以你要敬重佢。仲有一樣點啊？以致你嘅禱告冇阻礙。頭先我咪講維持一段好嘅婚姻生活咧，就係夫婦之間係要一齊嚟到去禱告咯。佢仲啱啱先同佢嗌完交，你點去祈禱啊？得嘅，主啊，求你釋放佢嘅勞苦，讓佢安享喺你嘅懷中啦。咁你只可以咁樣祈禱嘅啫喎，係咪先？即係或者主啊，你我真苦啊，你接我離開啦，咁咯，係咪先？即係你好難一齊去禱告噶嘛。咁所以一齊禱告呢個係好重要嘅。好，見大家咁有心聽我講嘅時候，我就送多一樣嘢俾大家啦。咁啊，同茶經以外嘅，我教大家煮餸啊嘛，我識煮飯嘅，係嘛？有個和諧菜譜，好送俾大家。咁啊，祖傳嘅。咁記住咯，炒大鑊嘅時候咧。可以用豆角炒牛肉，即是亂棒打死牛魔王是沒問題的，但不要用口角啊，口角火上加油去炒呢，就會炒到結太太的了。還有煲湯的時候，你可以用豬腩肉去煲湯都可以，雖然肥一點，但是不要要腰心和腰肺，因為腰心腰肺呢煲的湯是很苦澀的，很難喝的，知不知道？不要腰心腰肺。但有時候我們家人是邀我們心邀我們肺的，不需要不讀那句不說的嘛，對不對？好了，聖經裡面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嘛，叫我們譬如沒有鱗的魚不要吃的嘛，因為是毒的嘛，你知不知道？我都不吃的，這些我都很毒的，吃雞反而沒有問題。所以他說到下午不要弄日鵝，夜晚不要弄夜鵝，因為日鵝夜鵝是怎樣？ 可以說說 睬你都傻， 系啊，我夜我睬你都傻。夫婦之間咧，唔單單要食多啲蛋白質嘅食物，仲要食啲坦白質嘅食物。系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咁但係要記住，如果佢同你講咗喂，我做錯咗咩嘢咧，你鬧完佢就算數咯，唔好成日插翻翻嚟又再講喎，咁就好大鑊啦。聖經話俾我哋聽咧，神係點樣咧？ 尼加书话将我哋嘅罪啊投于深海之中，不再纪念。点解有阵时佢唔敢同你嚟坦白承认？讲咗之后咧，一世都甩唔到噶嘛。咁你咪死咯。好啦，煮嘢食大家都知啊，一定要用温油嘅，唔好将啲油烧到太滚。啲油烧得太滚，滴一滴水落去炸到你死啊！知唔知啊？用温柔，同埋唔好落醋啊！啲醋太多咧，揦烂你个胃噶。咁啊，醋太多咧就唔啱噶啦。最尾食完饭最好饮杯茶啦，我都中意饮茶嘅，唔好净系饮保理茶，饮个普洱茶，日日普一普咧，感情自然好啊！啊，所以我睇睇无论整杯蜜糖啊，整杯。茶嚟咧都乘機搏一搏，攬一攬嘅，咁啊爭好遠嘅。如果你屋企仲有父母高堂在上嘅時候煮嘢俾你食咧，咁美國雖然我知道美國高麗人心係幾好嘅，但係咧唔好淨係食美國高麗人心或者即係嗰啲花旗參啊，花旗高麗人心係韓國嘅，美國係咩咧？花旗參。另外用一種參啊，嗰啲叫孝參同埋關參，喺關東出嗰啲叫關參。用孝心和關心呢來去煮呢，你的父母是很開心的。當然信仰和我們的婚姻關係是很密切的，就正如我說啦，就是我們是一夫一妻的嘛，所以我一定要信教，就要信基督教啦。但是作為一個牧師都鼓勵大家還有兩種教你是要去接受的，就是不計較和不比較，就是不要計較、哎、我為你做了多少，你又做了多少給我、啊、即是愛是付出，而不是要計較我為你付出了多少。那天氣不要比較，阿仔人讀書那麼厲害，人見你讀書那麼厲害，阿仔就會說李嘉誠賺那麼多錢，你賺多少錢啊老大，是不是？就千萬不要比較，每人都有特質。所以呢，求神有幫助我們啦，這八個餸啊，即是非常好的。那其實大家一家和啊坐在一起吃一餐呢，其實是一個祝福來的。所以呢，就今天呢那個茶經就不單單呢跟你去查那個的就是聖經裡面所講的就是婚姻的問題，更加應用在我們生活上面的。下個禮拜呢就會看第三章，很特別啦，下個禮拜呢我會看第三章頭那段和第四章，因為這兩段是放在一起的，因為我們加多堂，然後呢講失感情那段呢才是放第五堂來講，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快走住，因為第五堂大家可能沒什麼心機聽的，因為講十一奉獻，當然不聽了。但是下一堂不是講書，我們是講第三章，講神的審判，還有第四章全章的。 OK， 好嗎？好，應該是8月1號，是吧？8月1號跟大家見面的。今天就到這裡。